北京市居民家庭蟑螂侵害较为普遍，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说冬季灭蟑的健康知识。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蟑螂都有哪些危害呢？ 北京市居民家庭常见蟑螂是德国小蠊，可携带40多种致病细菌。蟑螂还可以传播肝炎、肺炎、结核病、肠道病、胃炎等病症的细菌，并造成食物中毒，同时也是诱发人类哮喘和过敏的因素之一。蟑螂还可能侵入电话、传真机、电脑等精密电子设备，有可能引发电器短路，可能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蟑螂防治对于居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这次灭蟑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本次的家庭灭虫害活动以灭蟑工作为主，坚持环境治理和物理化学治理相结合，开展杀灭控制工作。按照社区组织发动，家庭按需购药，全市统一行动为原则，以居民社区为重点，尤其是群众投诉较为集中的、受蟑螂侵扰较多的社区，开展全市性的统一灭虫害活动。第一次灭蟑投药时间是2021年12月27日至31日，巩固加强投药时间是2022年1月24日至28日。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灭蟑的主要的药械有哪些呢？ 主要选用灭蟑胶饵、灭蟑毒饵、粘蟑纸等3类药械，其中胶饵、毒饵均属于化学灭蟑方法，粘蟑纸属于物理灭蟑方法。 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灭蟑行动之后还能够看到活的蟑螂呢？ 无论使用何种药物，灭蟑呢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胃毒性药物，蟑螂取食毒饵或胶饵后，1到7天后才逐渐死亡。因此呢，在专业人员灭蟑工作结束后的1到3天内，仍有可能见到活蟑螂。以后随着蟑螂逐渐中毒，死蟑螂也会逐渐增多，要及时收集并处理死蟑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蟑螂的尸体呢？ 由于母蟑螂可能会携带卵家，可能很快繁殖，最好呢是采用焚烧的方法处理。大家需要多加注意防火的问题，为保证灭蟑效果。灭蟑期间，药物至少保留1到2个月，同时收藏好食品，清理干净垃圾，发现死蟑螂及时清除烧掉。蟑螂属于机械性取食，爬行传播，它食杂性，垃圾、排泄物、食品什么都吃，侵害面广，垃圾、厕所、厨房、餐厅哪儿都去，橱柜、容器、食品哪儿都爬。蟑螂的恶习是边吃边爬边排泄。蟑螂是传播疾病的主要祸首之一。没有食物，蟑螂可以存活1个月；没有水，只能存活1个星期。因此，断绝食物来源和水源是防止蟑螂过快繁殖的关键。那么，另外，灭蟑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家中有儿童或者宠物，应该注意将毒饵放置在不易被儿童和宠物接触到的地方，以免误食。 好的，非常感谢王丽娜，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咱们下周再见。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北京健康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教授黄应湘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再一次欢迎一下黄主任，您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啊，黄斑变性啊。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黄斑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起到一什么样的作用呢？ 黄斑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位置。它的地位在我们眼睛里，它属于是最高级别， 最高级别。 是的，因为什么？我们眼睛这么大，其实的话，外界的光线进入到眼内，最终要聚焦到黄斑这个区域，然后这个信号才会形成到我们的脑子里，然后再反馈给我们，我们才能看见大千的世界。一旦这个位置发生病变的话，我们的视力就一定会下降，甚至于说 不单纯是看东西看不清楚、 嗯、 而且看东西会变形，直线会拐了弯了、 嗯、 还有色彩上也会出现问题、 嗯、 就是原来鲜艳的颜色会发现慢慢的变成黑白了， 有浑浊有黑白的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 哦、 所以这黄斑这个位置的话，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视力的这种整个的形成的过程之中、 嗯、 它是很关键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黄斑绝对不是说您跟我坐在对面我就看见了、 啊啊、 我必须要通过仪器才能检查到、啊、因为它是在眼底， 眼底啊，眼球的后边等于 是。 是 的是的、 啊、 如果把我们的眼睛做打个比方是个相机的话、 嗯、 那么相当于我们的黄斑是属于是照相机那个底片， 嗯，胶片那部分是吧？ 对，胶片部分、嗯、就是胶片我们管的叫视网膜、 哦、 而黄斑呢是这个胶片最聚焦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胶片的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部位 就是黄斑。 嗯， 如果黄斑出问题，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嗯，视力就没有了哈。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些黄斑看起来，比如说颜色发生一些变化，直线会拐弯，这些也算黄斑的这种症状之一吗？ 因为它本身来说，这个病总是会有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 嗯， 当它最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视力下降。视力下降了以后呢，看东西直线拐弯了， 嗯、 或者说他你看他看电视说，哎呦这主持人脸歪了。 嗯， 那么有可能就是已经发生了黄斑区的一个水肿的一个过程。那么再不治的话，它的病变越来越重，这地方的功能下降，那么的话在中心的视力就没有了。 嗯， 那么中间就是黑影的遮挡。那么黄斑这个位置呢，一个是视觉，一个是色觉。 色觉、嗯、 色觉也是由黄斑这地方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如果它这地方的这些我们称之为视锥细胞发生了损伤的话、 嗯、 那么对色觉的感知力也会下降，那么的话呢你看颜色也就出现了故障了。 嗯， 那么当然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的话呢，他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反正我会得白内障，视力一下降就认定自己是白内障。 嗯， 因为在临床上确实遇到这种病人，在某个小的医院一看啊，是我白内障了，然后我们就没看。等这回来我们想做白内障手术了，我得找个大点的医院、 啊。 大点医院一过了，一看确实是有白内障、 啊， 但是再一看眼底黄斑一个大疤了。 哎呀，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白内障的手术做得再漂亮，它的中心视力也没有，它丧失了一个中心视力，它可能边上还能看点光， 嗯、 也就相当于它的歪着眼看你。 嗯， 余光能瞅见，但是中心想看什么看不着什么、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对那些老年朋友，我们有个建议：但凡你视力下降，不要自己以为是白内障、 嗯， 因为白内障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只要都要长白头发，老了嘛。 嗯， 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在能看见外面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眼底。我们希望您来检查，我们要来看看您的黄斑是不是还好，有没有黄斑变性的问题。 嗯， 黄斑的变性它也有个早期跟晚期的事儿。早期可能只是表现的我们管叫玻璃膜油、 嗯、 有些色素的紊乱、 嗯、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还没法治， 还没法治是吗？ 对，虽然我们现在说呢，国外有一批的研究者正在研究怎么来预防它长新生血管、 哦、 怎么来预防它发展成为黄斑变性的晚期的斑痕化呀、 嗯、 萎缩呀，或者是长新生血管。那么但是现在的研究的结果还不尽如人意。 嗯， 但是我们知道的，如果说在我们检查你的眼底已经出现了玻璃膜油、 嗯、 也就是早期的一些病变的话，我们会建议你补充一些叶黄素啊、 嗯、 然后呢防止紫外线照射呀、 嗯、 饮食均衡啊、 嗯、 补充什么微量元素啊。而这些的话呢，只是因为我们在对这个人群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今后发展成为黄斑变性的人，他是有相当部分的人是缺少叶黄素、 嗯、 而紫外线照射强度很高的地方，它不单纯是白内障发生率高、 嗯、 它的黄斑变性发生率 也 高、 哦、 对，所以我们在对这个病的认识也是逐步在加深。 是， 所以现在如果你出现玻璃膜油，也不要过于的担心，因为我自己就有观察的一批的病人、 嗯、 从他发现玻璃膜油到他出现问题20年，他自己关注的很好，也没有发生很严重的病变。当然玻璃膜油它就有两个走形、 嗯、 一部分人的话呢，它会走向直接萎缩，我们称之为干性黄斑变性、 嗯、 它将来的结果就是黄斑区发生了萎缩，视力也都丧失了、 哦、 还有一批人的话呢，会 从这个玻璃膜瘤这个位置长出新生血管， 嗯， 那么长了新生血管我们称为湿性黄斑变性、 嗯、 而现在的话我们最大的一个医学上的进展就是在近20年里我们开始有了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来治疗黄斑变性，当它一旦发生新生血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干预， 嗯， 越早发现越早干预，那么意味着它的疤痕就越小，我们长新生血管的位置当我们治疗以后它留下来的就是疤痕， 嗯， 如果你很庆幸的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个新生血管它没有在你的中心凹的位置的话，那么很可能你的视力还能维持到0.8-1.0。 哦， 当然如果你非常不幸它恰恰就长在了黄斑的中心凹、哦、那么你的中心视力确实是会下降，你甚至会觉得中间就有个暗点总门也下不去，即便我们打了针治疗了以后、 嗯、 我们说稳定了，但是您自己觉得中间有个黑点， 嗯， 但是我们的治疗也是有意义的，我们的意义就在于让这个黑点尽可能的小， 嗯， 不会让它无休止的长大，长得很大之后你就想一想，你最开始你盯着你孩子的脑袋看的时候你盯着他的鼻子、 嗯、 可能那个暗点只在鼻尖上， 嗯， 那如果我们没有进行治疗的话，过两天他出血或者新生血管长得很旺盛，或者过几个月以后发现突然你孩子长什么样你看不到、 嗯、 你就看俩肩膀在那晃悠了、 哎，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治疗的价值。 是，所以我觉得您这样说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现在尽管在治疗方面的手段并不是特多哈，但是这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是吧？ 如果你来治疗就、 啊， 我们目前看我们的病人来说一定是有效的， 有效果的， 只是说有些人的话呢可能需要打的针数会比较 多 多 一些啊， 对对对、 啊、 而且我们也客观的来评价我们的治疗效果， 嗯， 我们说我们并不能根治，因为黄斑变性说到根儿它是遗传性的，基因上有问题， 哦， 它本身不是说 就是什么样的人得这个病，目前有研究吗？就是基因有问题的， 对，它基因是有问题、 啊、 但是并不是说父亲得了孩子就一定要得，它没有这么一个直系的关系、 嗯、 但是的话如果说你家里头有很多人都有黄斑变性、 嗯、 那么你发生黄斑变性的机会就要多、 嗯、 至少说明你的基因上有可能携带有不正常的基因， 嗯， 但是它是个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缺锌啊、紫外线照射啊、 嗯、 炎症啊、 嗯、 缺血啊都是原因，所以你如果发现你有发生这种黄斑变性的可能性，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一查眼底有玻璃膜瘤存在了、 嗯、 那么我们就要按照一个严格的预防黄斑变性的方式来生活、 嗯、 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补充营养啊、补充叶黄素啊、 嗯、 预防紫外线照射啊，就这些，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定期的复查，如果说但凡它开始冒头开始要长新生血管、 嗯、 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就要进行干预、 嗯、 虽然我们现在的手段还有限，但是它确实是有效，但是在后期的话我们也说我们断不了根儿、 嗯， 所以在我们打针的患者中也会有一批患者会发现他就是经久不息的，你就把今儿打完针把这个新生血管灭掉了，他过后他在那儿 又长 出 一 根来、 哦、 对，那么就会患者说你看我针也没少打但我的视力还在下降、 嗯、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想，在20年、30年前、 嗯、 我们没有这个药的时候是眼睁睁的看着患者 就是 失 明、哎、 对，由于我们有了这个药也许你可能只如果不治可能一年就失明、 嗯、 由于我治疗了可能我是5年以后才会失明、 嗯、 所以这也是以一个治疗 的价值，医学的进步是 是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治，那你怎么能预料到10年以后我们会不会有 更好 的方法呢？ 对对对， 至少给自己留条后路、 嗯、 对吧，所以我们希望你去如果确诊了不管你的视力是什么样子你都需要及时的进行治疗， 嗯，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的话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晚疤痕很大，我们也会在想特别是像有些80多、90多的患者、 嗯、 我们可能也会慎重，是在于任何一种治疗它都会有它的一个副作用在、 嗯、 所以我们会衡量利弊来决定你打多少针、 嗯、 不是说不给你打，是一定会打，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打相同的针数、 嗯、 有些人可能一针之后他的这个新生血管就不再长了，就比如说像一些老年人90多岁老年人、 嗯、 他这个打一针效果很好，那我们可能就不会说像 其他的中老年人大多数人会三加片儿，就连着每个月打一针，那样打三针，就不会那样去治疗。所以你也不要去纠结你跟别人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完全相同，打的针数是不是完全相同，这是都是我们会根据患者个体的这种情况来决定你的治疗方式， 就是个体化的治疗是吧？ 是的是的。 那黄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一直在讲这个新生血管的这个治疗，那刚才提到的像如果是干性的啊，黄斑变性是不是手段就更少一些？ 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有一些干性的直接走到了萎缩，我们并没有能够看到它有这个长新生血管过程，所以诊断为干性，而它的起始的地方表现出来也只是个玻璃膜瘤。而对这一类患者，我们现在确实是无能为力。即便是我们给了你开一堆的活血的药啊，其实也不能够让这个病变完全静止下来。但是的话呢，从你出现玻璃膜瘤到你完全萎缩，其实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家也不用过于的焦虑。因为你过于的焦虑反而会加速这个过程， 还会快一些。 对，你反而就越着急它越快，所以你越是放松一点，一个乐观的精神来看待这件事情，定期来复查，那也许它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这段过程中，你也要相信我们的医学的发展，总会在不断的在探索，也许在明年，也许在五年以后，我们突然会发现一个好的治疗方式来干预，所以说希望大家都充满信心。 现在有没有什么最新的研究啊，一些什么实验啊，能够进在眼科上面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现在对于干性黄斑变性，就是玻璃膜瘤到萎缩这个阶段的话呢，国外在研究有没有可能打激光，但是目前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是比较慎重的。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在研究，如果没有确定的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比如说我们的中医药也在研究如何治疗黄斑变性。这近十年来，可能对于中医科大夫来说，个性化的给一些中药的治疗会延缓它的发展，但是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我们还没有能拿得出手的非常有力的证据，所以我们不会随便给你推荐。而在这个湿性黄斑变性里，药物的治疗上也是层出不穷。现在我们进医保已经有三个药，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药正在研究之中，而有些药物呢，在美国在欧洲可能已经获得了临床上的认可，也就进入了他们的正规的治疗途径。但是到了中国以后的话呢，我们还会在中国人群里去观察它的疗效是不是真的像你美国人说的那么好。所以在我们有医院的话，目前也有一个黄斑变性的一个新药正在观察之中。如果对于那些新发的黄斑变性的患者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我们看看您的条件是否符合这种入组的条件，也可以来用这个药。用这个药的好处呢，一方面来讲，它既然在欧洲和美国它是有效的，我们至少理论上讲它是有效的，那么即便您觉着这个药打的没效，也随时可以退组，然后回到我们的正常规的医疗的这种治疗中去来。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对于黄斑变性的治疗手段，药物上来讲，其实还是选择性是比较多的。 就是他们其实各个线路是不是路线都差不太多，就是治疗过了，是吧？ 是的，只是就是我们从线路上来讲，可能大家首位的都是在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其实还有一些看其他的因子呢也在研究，但是目前的话呢没有出一个肯定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就不提。但是在市面上用到的都是在这一条路上，但除了这一条路上之外呢，可能还会有些大同小异的地方，每个药它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有些分子量小啊，有些的话它还同时抗其他的因子啊，所以的话呢也，所以你的大夫也会根据你对这个药物的反应性来判定一下哪个药对你更合适，是不是需要换药。对那些比如说我已经打这个药打了很长时间效果不那么满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药物来进行治疗。终归来说，黄斑变性现在我们是有药可治，只是说我们如何能更好的治疗，能够更好的让你的视力提高，其实这个的话是我们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是，那黄教授就是刚才提到了说这个黄斑变性，您发现没有，这几年好像老年人得这个黄斑变性的人特别多啊，就是原来好像没听到那么多人，怎么现在这么多人？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他突然冒出来的啊。首先，当然我们目前也是老年化社会了嘛，老年人的比例很高。然后第二个，我们的生活水平也高了。以前那些莫名其妙就瞎了的老年人， 不知道 自己得了什么病，那么现在的话，你 有条件来检查，那么我们就能明确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比如说你有可能真的是因为黄斑变性而失明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干预嘛，能让你别那么快失明。因为现在在我的病人里，从年轻的到年老的，最高岁数的甚至于97岁的人都是可以来治疗的。我们可以帮助你能够稳定视力，至少能够让它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很客观的保守一点的说，我们希望延缓它失明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 那黄斑变性是一个老年病吗？年轻人会得吗？ 老年性黄斑变性指的是 老年人、 但事实上年轻人也会长这种新生血管。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叫中肾，中心性的脉络膜渗出性的脉络膜上膜病变，那么它还有一些比如特发性的脉络膜新生血管，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患者也会长黄斑的新生血管。对于这些的话都是年轻人。所以有的时候一旦你发现自己看东西变形，不要认为只有老年人得黄斑变性，你也有可能会得。所以越是年轻的越是敏感的患者，你发现你的自己的视力发生了变化，那么赶紧过来。我们现在 OCT 的检查是一种无创性的，很快速的，这一两分钟就能够看出你到底有没有问题的，很简单。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点时间，越早来越好，不要说我很忙，我得等等。 是， 这是我们最怕听到的话。 那个网上出那种小格子，那是不是就是来测这个黄斑变性的是吧？ 看我们的主持人对我们的眼科知识了解得非常详透啊，确实是，这是一个自查的最好的一个办法，我们称之为艾姆斯勒表。艾姆斯勒表的话就是一些完全大小相同的方格。如果说大家手里头没有方格表，你弄一个田格本也是可以的。因为当我们在这个正中心，我们标记一下，我们盯着中心的一个点，然后用你的余光去看周围的方格的大小，看看那些方格的直线有没有局部的拐弯的，或者是有没有大小不一的方格。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说明你的黄斑出现了问题。当然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先遮盖一只眼来查，这样就能帮助你发现到底哪只眼出现了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自查的方法。当然到了医院当中就是专业的设备一查也能查得出来。 是的 是吧。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发现自己的视力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一定得及时上医院去看，这点很重要是吧。 是的、我们现在总是说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什么叫早期诊断？其实指的就是您出现问题的赶紧过来看。我们不推荐的就是说还没有发生问题就去治，因为目前我们的治疗手段并不能预防它的发展。所以的话呢，我们也不会说你刚刚有了玻璃膜油我就开始打针。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费，也是一个就是 过度治疗了是吧。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握的度就是你该治的时候治，你不该治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观察。所以有些患者朋友们也会在说，你看这个大夫就对我特别好，夸夸给我开了好几百块钱的药，那个大夫就不理我，告诉我回去。所以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所有的病都需要吃药。 是，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患者能理解。因为其实像黄大夫的那个门诊人太多，其实每个人去说这些套确实是有一定的问题啊。我们也是希望黄主任有机会多来我们节目当中，多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好的、非常荣幸。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